小时候都留机的出游养居以为生者，只是觉得痛快，尤其是读到众猴趁猴公熟睡，破诈毁龙抢粮归山的时候，莫不血脉奔张，豪气冲天，一言以蔽之，曰造反有理。成年后又有机会接触了多遍，才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造反故事。这个预言最有价值的也不是众猴破诈毁龙啸聚山林的豪迈，而是造反之前的那个觉醒过程。全文不长，引用如下：楚有养居以为生者，楚人谓之侯公，但日比部分群居于庭，使老侯率一支山中求草木之食，赋十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锤焉。群居皆为苦之，弗敢为也。一日有小居谓众侯曰：山之果公所树予？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谓之异乎？言未毕，众侯皆悟。其夕，项羽似侯公之寝，破诈毁家，取其机，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侯公卒馁而死。玉里子曰：是有以树使民而无稻葵者，其如侯公乎？唯其昏而未绝也，一旦有开枝，其树穷矣。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其实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莫不以食为天。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楚地创造了侯公，又创造了猴子是什么用意，但理性告诉我们，上帝在这一地区既创造了猴子，又创造了侯公，就将这一地区的草木果实同时赐给了他们。因为我们不能假设上帝创造人类是为了让他活着，而创造猴子是为了让他饿死。而且根据上帝几乎是所有创造物上显示出的省力和节俭的原则来看，他不可能把猴子生在楚地，又让他到齐国觅食。因而毫无疑问，对于这一地区的草木果实，猴子和猴公一样享有采伐的权利。那么上帝是怎么分配这一地区的草木果实的？我认为是劳动。通过劳动，上帝将他地里的出产公正，而不是平均的分配给所有的被造物。因为我们不能假设上帝给了猴子四只脚，又让它静止不动；给了它一张嘴，又让它鸦雀无声；给了它红红的屁股和生殖器，又让它不得性交和生育。既然任何动物都有运用身体的自由，那么劳动这种求生本能就成了上帝公平分配出产的唯一标准。有了劳动，私有物就出现了。因为劳动使得一件东西从自然物中脱离出来，成为同公共的自然的东西相区别的产品。在自然状态下，谁使一颗象石从树上掉下，这颗象石就属于谁。如果猴子在摇橡树的时候还要征求人的同意，那么猴子早就饿死了。因而当小猴对众猴说：山之果公所树予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猴子对山林中一切草木果实的占有权，同时他又非常尊重自然法中老者享其食的原则。认为如果是侯公先生栽种的，那么我们就没有享用权，除此之外的一切天生果实皆得而取也。得而取是什么意思？得就是劳动，取就是占有，只有得才能取。 一只野狼看见了一只兔子，这时的兔子仍然不属于它，因为这时完全有可能有一只雄鹰从空中俯冲下来将兔子叼走。只有当他用锋利的尖牙刺破了兔子的喉咙，把它咬到嘴里的时候，这只可怜的兔子才属于他。这就是得而取的含义。也就是说，当猴子将山林中的草木果实从自然的野地里采摘下来的时候，这些被采摘的草木果实就天然地属于他们。这时猴公要求的 10% 的个人所得税，就是对天赋猴权的侵犯。当然，根据上帝赋予自然的对称均衡的原则，猴子向猴公缴纳 10% 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自愿，二是对等。当猴子认为10%的个人所得税换回的是猴公至少不低于10%的福利时，这种交换才是值得的。而且假如猴子没有用红红的屁股签字，或者呜呜的声音口头承诺到一定期限的话，这种交换随时可以终止。比如猴公虽然取到了10%的个人所得税，但猴公经常利用人类特有的智慧为猴子驱赶天敌，还定期给身染虱子的猴子喷药清洗，甚至给怀孕的母猴定期检查。临盆时的住院费和外科医生的红包也是猴公垫付，那么猴子就不会因为缴纳了10%的个人所得税而感到委屈。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猴公每天收取10%的个人所得税，而几乎什么也不做。尤其令猴子不能忍受的是，他们中间如有猴子头疼脑热、跑肚拉稀，或遇天阴下雨、收成不济时，猴公不是治病救猴、赈灾济贫，反而棍棒齐下，实行铁腕统治。这就等于把猴子和猴公推到了战争的状态里。我们现在且不论在战争的状态里，猴子采取革命行动是否合法。我们先看一下，猴子是怎么意识到他们的不自由的。或者换成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猴子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刘基回答得非常明确，是从小猴来的。那么小猴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猴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和棍棒的拷打中，他多次地问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他一定觉得事情有哪儿不对，但又说不出不对在哪儿。终于通过多次的观察和研究，他发现地上的长颈鹿在吃草，但只管自己饱，回家时并没有在腋下加一捆菜，因为长颈鹿背后没有一个鹿弓，树塔也没有他们勤奋聪明，但饿了就吃，吃了就睡，自得其乐，因为树塔背后没有一个塔弓。甚至连奇丑无比的野猪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拱了地下的草，全权享受，并不需要交给一个猪弓。他才一下子明白，猴弓是一个外在于他们生活的闯入者，并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伴侣。可以想象，对于一只猴子来说，获得这样高深的思想并非易事。然而当他把他的研究成果向他的同伴展示时，由于这个思考过程的精彩绝伦，无懈可击，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用到这群猴子的身上，就是当这群猴子听完演讲，灵魂被照亮的刹那，他们便不再是普通的猴子，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状态，因为相对于其他的猴群，他们知道了他们存在的状态， 而其他猴子即使被人折磨致死，他们也不晓得。简单的说，就是以小猴演讲为界，这群猴子的一生被分为两半，前一半是在黑暗中的盲目行进与等待，他们的灵魂沉睡在死阴之地，看不到阳光和希望，只有在听了小猴演讲之后，他们内心沉睡的力量才被唤醒。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们不再恐惧，因为真理之光已经切入他们的内心，成为领导他们走向自由的力量。因而这一天是猴子的独立日和复活节。小猴是理所当然的先知先觉者，是众望所归的启蒙主义领袖。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大家昏而未觉时，他已经开始为群体寻找出路。虽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群体的大多数总是习惯于接受那些沉沉相因的意见，平庸单一的观念，但只要这个群体的意义不被禁止，人们虽然面临监禁和高压水枪，但仍然可以在不同场合听到各种意志的声音，接触到层次多态的趣味和美。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就迟早会被发现出来。以这群猴子为例，只要猴公不是全天候地跟踪他们的行动，24小时窥探他们的思想，他们就有可能利用外出作业、中场休息、吃饭、饮水、拉屎、交配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展开独立思想。当然，对于任何群体中的先知们来说，这个过程都是痛苦而漫长的。这不怪猴子，任何动物要从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状态中剥离出来都是十分困难的。究其原因，除了动物天性中的怯懦、懒惰以及确实没有运用理智的能力外，最重要的是猴公甚至父母亲戚从来不允许他们做这种尝试。这样，当大自然早已把猴子从一个单细胞演化为一个生物圈中罕见的灵长类动物时，他们的全体仍然愿意留在不成熟的状态里。有一个笼子替我抵挡风寒，有一个老猴替我安排活计，有一个人形动物替我掌管良心和思想，我何必伤脑筋呢？这就是猴公之所以能长久地充当保护人的原因。但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假设之上，即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旦一个微小的怀疑从生活的暗流中涌出，变成一个无法熄灭的火花从一两个个体的脑中飞速擦过，那么谎言的大厦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下来。康德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了。具体到猴子革命这件事上，在小猴演讲之前，众猴并不是缺乏思考的能力，这从最后他们一波就转的速度来看，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考能力。言未尽，众猴皆悟。话还没有说完，众猴便恍然大悟，这不是一群没有思考能力的猴子的反应，只是胆怯和习惯使他们相信，如果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引导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自己是很难管理自己的。就这样，猴子在山林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轮回，直到小猴的出现，他们才知道以往的生命是在黑暗与虚无中度过的。因而小猴是他们当中无愧的精神领袖，换成我们熟悉的话，就是他以自己的理论实践为猴子的自由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武装了干部，就像美国人有华盛顿和杰弗逊，法国人有伏尔泰和卢梭，中国人有胡适和鲁迅， 这群猴子应当为小猴在独立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而打造一座纪念碑。人们一旦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就不能不去做。猴子也是一样的，换成我们人类的话说，就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猴子一旦意识到他们处在奴役之中，就一刻也不能忍受。于是他们趁猴公熟睡，砸烂了关押他们的笼子，毁坏了驻地周围的栅栏，又跑到仓库里夺走了他们的劳动果实，猴公终于饥饿而死。面对如此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猴子中的学者、教授一定会顿足捶胸，唉声叹气。他们中如果有自由主义大师，那么一定坐在茶馆里呼吁告别革命，或者拿了课题经费在核心期刊上买一块版面，发表文章说革命本非必要，改良优于革命。甚至有人以转型社会和平的重要性兼与小猴商榷为题，申请到国家资助的项目经费，当上博士生导师。但奇怪的是，当以往这些猴子呻吟在皮鞭之下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讲和平。当以往猴子将辛苦一天的果实交给猴公，不但得不到丝毫的权利，反而引来了更为贪婪的剥削，更为残暴的管制时，这些学者、教授要么假装看不见，要么说这是社会转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种种迹象使人怀疑，这些学者、教授暗地里拿了猴公的好处费，是和猴公穿一条裤子的。因为和平如果只是让弱者、穷人、无权势者在面对残酷的奴役和统治时不加抵抗，坐以待毙，只是让强者、富人、有权势者降低统治的成本，不会遇到任何的麻烦，那么和平对谁有利就是一清二楚的了。我们现在看一下猴公对猴子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管理。旦日必部分群居于庭，说明在每日出山之前，猴公都要进行战前动员的，除了部署工作，兼有洗脑的功效，不外乎讲劳动光荣以及依法纳税的重要性，使老猴率已至山中，说明猴公并不是亲自上山，他依靠的是官僚化的行政系统，老猴相当于一个主管业务的执行经理，至少是一个中层领导。傅十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垂烟，说明 10% 的税率并没有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当纳税人无法完成时，他就用暴力手段强加争取，群居皆为苦之，佛敢为也。说明在侯公的管理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申诉的渠道，除了忍气吞声，作为被统治的众侯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制约侯公。综上所述，从出山之前的战前动员，到由老侯率领的官僚体系管理，到没有任何权力只纳税，以及从下班之后关到笼子里的侯身控制等种种要素来看，侯公对猴子实行的都是从肉体到精神，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基础的超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统治。我们可以想象，当一群武装起来的猴子破闸回家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是多少个世代、多少个日夜积累起来的耻辱和等待，多少次哪怕是在点滴小事上都不给好脸的羞辱和苛待，多少次舔干棒伤的无声的哀哭，汇聚成了今天的暴力和非和平。简言之，这是围绕猴子发生的无数细小侮辱的总爆发。你可以嘲笑他们的疯狂，他们的不理智，他们没有学会非暴力运动的细节和规则，但这一刻所有的理论和教诲都离他们而去。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他们只记得以往的皮鞭和棍棒，轻蔑和丢脸，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和呵斥的亲身体验。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人亡政息？或者换句话说，是谁把猴子逼上梁山的？再简单点，就是猴公能不能不死？从猴子日日上山，忍耐了好久才被迫起义的事实看，猴子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暴徒。由于权力的分布、信息资源的严重不对称，猴子根本不可能对猴公进行变法改良，变法的主动权在猴公而不在猴子。从预言提供的事实看，最后是猴公的集权主义统治把猴子推到了暴力革命的境地里，因而猴公才是这次暴乱的真正责任人。